是爱音乐夜，爱明，我是黄冠中。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录音室，所以天气差的时候对录节目真的有很大的影响。上个星期澳洲的天气非常冷，最低的温度试过 0.7 度，记得当中有一天由十几度骤降到6度，跟着就落了很多场的冰雹。其实今次是我第一次亲身见到落冰雹，开头听到很大声的咚咚声，以为落很大的雨，当然即刻走去花园收衣，点知行到出去就见到好像飘雪那样的。正因为它很大声滴滴答答，所以我就会意会到，咦，应该是落冰雹喎。伸只手出去摸，一粒一粒好细粒，好像发泡胶粒咁噶。虽然听落去好像冇乜杀伤力咁，但我都有个客咧，俾呢啲发泡胶粒嘅冰雹咧打裂咗佢架车嘅挡风玻璃。我唯有安慰佢，破财挡灾啦。人生就系咁，意外永远都系意料之外。正如我又怎会想到，当不受天气影响录音的时候，我把声音又会变得不舒服呢？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，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，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、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，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，这一分钟人们胆怯，践踏中又吓了。 Afraid， 换个拍子准备剧凑戏， 一年前的你是哪个，甚至昨日的你是哪个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今日的你是哪个，以及明天的你将会成为哪一个。如果要一尝吃苦的滋味，迟些吃苦不如早些吃苦。人生是很累，现在的你不累，将来可能会更加累。成长是会经历很多的苦，现在的你不苦，将来可能会更加苦。趁着年轻，大胆地走出去，迎接风霜雨雪的洗礼，练一个忍耐豁达有智慧的心。有没有听过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，从里面打破是生命呢？人生亦都是从外面打破是压力，从里面打破是成长。如果你等到别人从外面打破你，那你就注定成为了别人的食物。如果你能够从自己在里面打破，那你就会发觉自己的成长相等于一种的重生。世界上除了生死，其他的事都是小事。不管遇到了什么的烦事，都不要自己难为自己。无论今天发生了几惨几不开心的事，过了今天就不应该再悲伤下去，因为今天是你往后日子里面最年轻的一天。因为有明天，今天的你永远都还是在一条起跑线上。让你的昨日就像跟着下来这首歌一走了之，连思雅。 车窗的雨点突然凝聚了，归家的两口突然沉默了，假的亲切感恐怕够不了。好心的慰解令人难受了，嘴边的颤抖令人明白了，紧急的刹车要分手了。为何尚有点动摇，滂沱大雨因此走不了，还是担心我太弱小，明白分手的自由还何苦一再跪求，临离开的依依不舍仍没借口，离别只需挥挥手，还何必苦恼我右手，仿佛叫我接受爱我不够。来源要你很善良，完全为我多一点保障，其实狠心我更舒畅，明白分手的自由还何苦一再跪求，能离开的依依不舍仍没借口，还何必苦恼我右手，仿佛叫我接受爱我不够。下雨天下了车，阴衬衫任眼睛湿透，明白走的必须走，横竖走不到白头，能离开借住牵走、哦哦、来吧开声讲出口，全场曲怎叫我独奏，天晴雨过最后我看得透，谁责爱情有多深厚。 命运不是放弃而是努力，命运不是运气而是选择，命运不是等待而是把握，命运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。要改变命运，先改变自己的观念。如果事情没办法去改变，那就需要改变自己。如果无法说服他人，那就想办法说服自己。一座山是一件死物，不要想着开句口它就会为你移动。要跨过前面这座山，唯有靠你自己的步伐。 我也想哭， 你今天知道吗？赚到几多，愿放弃自由吗？快乐要靠成功吗？努力拼搏求身家，平凡没一种很公式的笑话。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，又再加班像既定路程吗？发誓要发光吗？往后要了无牵挂，燃亮着青春，可喜不可泣？容许你发梦吗？只要相信梦定能飞，高与低，得与失，即使无法躲避，你是你本身的传奇，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，天公不造美，几经风浪也是你。每天追赶为资产一个家，被压抑的习惯按耐难说出吗？快乐要靠成功吗？最后献上天价，名牌或金色该不该珍惜？人总要向上吗？只要相信梦定能飞，你是你本身的传奇，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，学会珍惜，未能放弃。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纪，活着就无悔地做个你爱的你，请记得吧。你是你本身的传奇，前路累阵次在高飞，即使不完美，只需经历你自己。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，永远在他们的口里面，一是就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，一是就只会怨事怨人呢？有机会不妨跟他们分享一下，好多嘅时候唔系个井里边冇水，只系佢刮得唔够深；唔系成功嚟得慢，只系佢放弃嘅速度太快。要得到一件事情或者物件需要智慧，要放弃一件事情或者物件需要勇气。 越痛心，你越都尽力控制，让结疤后的一些伤势永久藏于心底，谈笑间痛哭是一百个浪费。若我喧闹中暗地呆滞，请体谅如此失礼。谁有神症如白纸，始终有些探险不敢试，若是妄想风多一次，可算是无知。想与你开始，从头开始，彼此的痛谣言但相似，狂热梦想的一串日子会集结泪成诗。想与你开始，仍难开始，谁亦充满着故事。想交上真心，两步又停止，如插痛我掌心。 喺屋企睇到嘅永远都系屋企，走出去睇，你先会睇到真正嘅世界。将钱放喺眼前，睇到嘅永远都只系钱；将钱放喺有用嘅地方，睇到嘅系可以赚钱嘅世界。熟悉嘅习惯、熟悉嘅路线、熟悉嘅日子里面，永远都唔会有奇迹发生。试下改变思路，改变习惯，改变一种生活嘅方式，往往可能你会得到意想不到嘅事情。用你嘅笑容去改变呢一个世界，唔好令呢一个世界改变咗你嘅笑容。 怪我太过投入恋爱这小天地，谁知梦醒一刻已经分离，还等你。怪我营营役役却无暇思考怎么远飞，太忙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到最终给你燃起别了已电藏世纪。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，都可把感情摧毁。你的突然离开，管我力竭与声势，还是寄功于心计。请把安抚放低，尽管来拿走一切，伤得我这样彻底，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。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，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，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，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。太甜无法享受失恋的凄美，像你不跟我游戏，决心的把我处死。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，都可把感情摧毁。你的突然离开，管我力竭与声势，还是寄功于心计。请把安抚放低，尽管来拿走一切，伤得我这样彻底，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。难得你的一张天真笑脸，转身竟可成魔鬼。你的突然离开，管我力竭与声势，如受欲火的洗礼。请把安抚放低，尽管沉迷多一世，想得我这样彻底，可否对我也于心有愧。千方百计殊途同归，归家再远也仿佛蚂蚁。 有个好的心态才至能够去享受人生，不奢望太多的东西，只是希望一生中有自己的居所，有自己的小家庭，甜蜜而又温馨，每日都过住快乐的生活就已经足够。随缘的爱是最幸福的爱，无需要计划，无需要设计，一切都是顺理成章，轻松自然。打造好的心态，管理好的情绪，淡然自在，松容优雅，幸福常在。 如果眼角未对准焦距，或会再多讲一句，无奈我真的太累。 为何太细心竟是罪，真心想讲句说话也都不太对，毕竟爱过后热情什么都远去，变了负累。爱得太少也许太多 或许十对情侣，有谁捱得下去？ 有几多人能挡风急雨水？ 看别人一碰就碎，我难道又会不思进取？没有情侣，没有人生乐趣。 如果一对情侣需要暂时的分开，希望当中的人会懂得跟自己及对方说，我并不害怕我们需要暂时分开。如果好的爱情是需要兜一大个圈然后再回来，到那时我都可以笑着抱着你跟你说，你看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依然是属于我。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庄心妍，以后的以后。 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的路口，你既然无心，我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？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？每次约 是吗？ 都听到有人话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但我自己觉得以下的男人会更加吸引。当一朝早你想起身的时候，个男人会很恶地跟你讲：你咁早起身做乜啊？你好即刻同我翻上床，冚好被再瞓，唔好再同我讲要起身翻工。而家屋企唔系等你养啊！你好快啲瞓，瞓醒我再带你出去食嘢。听起嚟好似好严肃，好似好恶，但其实。这一份恶是一份幸福的感觉。曹格首度五答应我。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，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。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是真的爱你。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，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地聆听。让我保护你，让我照顾你，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。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，把最后一个一定要说你 就不能当作游戏，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。 情侣间相处耐咗，有时会觉得有点不进则退嘅感觉。遇到呢种情况，你会否选择同你嘅伴侣好好咁沟通一下呢？两个人要相爱唔难，要相处就真系一门学问。感情转淡咗，试下再用心培养一下。变得无话可说嘅，试下去揾话题。可以由自己嘅工作或者翻工放工沿途遇到嘅人和事讲起。千祈唔好谂翻工有咩好讲啦，咪日日都系咁。其实当你有呢个反应嘅时候，即系代表你对你嘅工作已经毫无热诚。试下讲出嚟，反而可能你嘅另一半会突然间俾到启发你咧，从中你哋咪找到共同嘅话题咯。如果觉得大家嘅生活喺埋一齐觉得好闷，不如就试下重新去认识大家，重新认识绝对唔系一件傻嘅事。试问下你自己，你对你嘅另一半又有几了解呢？如果真系觉得攰，就俾大家一个空间。既然遇上，何苦要糟蹋一段感情呢？ 甜美地邂逅，十指上紧扣，为何今天染着而走，不敢深究？ 最初的迷恋，在暗中化作了忍受，这经历那位 没有 从前的痴意。怀念何时冷却变生厌， 当感觉变旧，彼此早有意逃走， 是惯性 是欲求， 若不舍 想补救，怎么总是慢慢放手。 马加烈与大卫系列绿豆，你有冇睇呢？无可否认，现代爱情经常会发生嘅事情，有人用一生嘅爱情嚟留住一个人，但对方只系用一刹那嘅时间去决定离开。永恒嘅爱情系嚟自单方面嘅心甘情愿。马加烈与大卫系列绿豆片尾曲，赵学而，其实怕选择。 念旧念到什么，爱遇遇到什么，但又为了什么？命运没有若果，欲望若有后果，愿望又要怎结果？谁愿你表白，宁愿我选择，何谓错？对过也能出错，谁亦有感情，情亦有生命，停顿了，哪个会来找我？ 今个星期因为真系讲嘢比较难，唔好咁勇气讲嘢，因为会好容易咳，所以可能咧今个星期你哋听到嘅歌时间比较长，甚至乎我可能拣啲 medley 去延长啲听歌嘅时间，因为我说话实在唔太多，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。喺呢度结束今晚嘅《示爱音乐夜》，约定大家，我哋下个礼拜日晚再见。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看，还要看吗？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？如果只想减少障碍，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，再慢慢吻下，无暇除下每一滴瑕疵吗？既没看出来，何必惊怕？眼前若变梦，便有好梦，平凡人亦可轻已被神化。如果看着我不妨蒙一点，完全望表面或是未完善， 用眼约可随年华磨损，你要那种温暖，何曾由我用我的嘴脸和眉目兑现？不妨梦一点，模糊地享受现在在你旁边，掌心的雨交换上前年，不必看我的脸。清楚放大了岁月的疤，磨砂玻璃将光折射了令角变化，情缘一起散光远，是见不得光的干脆，别看盲目地爱吧。无暇除下每一滴瑕疵吗？既没看出来，何必惊怕？眼前若变梦，便有好梦，平凡人亦可轻易被神化。情愿教幻觉，你做幸福之恋，真的穿了再算。你共我眼泪，仍可找到对方比较有趣那面。再踏前，要是难避免，看见了牛头马面。如果看着我，不妨梦一点，完全梦表面，或是未完善。用眼约可随年华磨损，你要那种温暖，何曾由我用我的嘴脸和眉目兑现？不妨梦一点，模糊地享受现在在你旁边，掌心的雨交换上前面，不必看我的脸。 原来是我妄想里的那点绿洲，原 来没有，从来都没有，教我紧张得心跳这么久，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，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也没有。你说有句话难开口，很喜欢跟我成为好友，你却没有故意偷偷碰着我的手。原来没有，从来都没有，前面邂逅完全虚构，我身边原来无人曾明示我暗恋，我很焦急等我开口。原来没有，从来都没有，教我空欢喜心跳这么久，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，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也不够。 放弃吧，为何未放手，差一些不要我吧，为何又再忍，并没什么亏欠我吧，为何犯罪作恶都找到借口作罢，曾怀疑雨后悔吗，差一些失去你吧，为何没法改，明明下次多自恋吗，不去掩盖，其实你也很多景仰者爱你吧，很感激依然留下，担心更卑下，情人间能容许小错处吗？ 真的想过没送花，也没情话， 但我不知有这清楚，严重多几倍吧。 忍耐到底，光阴都不算白花， 为何人性会这么可怕？为何未放手，差一些不要我吧，为何又再忍， 会受轻的不要你吧， 为何犯罪， 情人应再 找借口作法， 如 是 是令人害怕， 差一些失去你吧，为何没 日爱，那世别处都有吧，也罢， 不看不听， 世世很想记着你的 放下，仁慈地再让我一把， 先变笨吧， 换我忍忍得到吗？其实曾 你识挣扎吧，罪案不去调查， 亦想听你讲一下， 差些想放弃吧，为何未放手，差一些不要你吧，为何又再忍，是未服输的个性吧， 才能夜夜 替你珍 惜将好记忆放大，来弥补眼下， 早知道谁也有 恨过不 你，无人 想住， 但有美好那未能抵住， 一次还是我也想偷偷求知，顽皮极你亦会放肆，盼你能明白人这诡计， 又将你受 死。 此我也没惊讶，找快乐先收获，情是要接受最差。等天国那胜利也一秒吧，不过择先之路遥远又可怕。我共你关系如同大石开花，美好一刹可杀死我吧，因此不舍这满场兑换败瓦。 或者可以好有伴跳阵舞。